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 嗱，我覺得楊岳橋咧，真係有聽我嘅節目嘅。其實雖然就喺另外一個台做主持啦，咁但係咧就因為我提出咧，就係話咧，其實佢喺 short 雲而家有嘅嘢裏邊啱佢使，得香港夾新聞嘅啫。係，即係方志恒嗰度，咁佢就攞咗呢個夾新呢兩個字，咁睇下係咪抄埋阿方志恒嗰個 platform 過去啦。咁但係咧喺九月選舉咧，就會另外有一隊新嘅人出現啦，就係、是、呢個叫做學民黨啊。唔知咩名啦，就係話學民思潮就蜕變成為一個政治組織，咁就係學民黨添啦，簡稱。咁學民黨裏邊夠稱參選嘅，好似德麗文樂嘅啫，係嘛？周庭好似未夠稱參選。 周庭都好似未嘅。 未啊，黃之峰就唔得添啦。咁咧就嗰、那個元老肥仔得唔得啊？即係喺旺角俾警察拉嗰、那個 林順軒。 林順軒 應該未得， 都未夠。咁就唔得噶咯喎！如果得一條友黎文樂嘅話，就事實上亦都係曾經單薄一陣嘅喎。 嗯， 咁就打出嚟嘅政綱啊！而家黃之峰 多一個嘅，不過嗰個唔係學民 留咩啊？ 即係另外啲組織嘅， 另外組織 嘅係啦，即係會多一個嘅。 咁就但係而家打出嚟就叫做公投港獨，咁咧就唔係急獨，即係唔係話即刻港獨，而係要爭取公投先至決定留喺呢個一國兩制裏邊咁樣。咁嗱，呢個嘢其實喺雨傘運動之後咧，就亦都提過噶啦，即係公投修憲啊，修改基本法。其實公投修憲都一樣。咁就夠唔夠成為一個有號召力嘅旗幟咧？我覺得暫時就未夠。個原因就係我哋而家喺港獨呢個問題裏邊都未進入呢個議題。就有一種 sentiment 嘅，我覺得。而未去到一個好具體嘅光領出現。 係，同埋有啲遠水救唔到近火嘅感覺，因為而家係近火，佢 講2047公投， 係啊，嗰個2047用10年去推呢， 推呢個公投，公投， 但係即係本土派嗰啲就係夠近火嘅。 誒唔係，佢嗰種口號好近，口號好近嘅，好夠近火，但實際上都唔可能嘅。即係我要共產黨倒台啊嗰啲， 係咪 偷？ 但係佢真係做出嚟嗰啲嘢，譬如話佢真係踢劫啊、食啊、無國蘇聯啊、掟警察啊，呢啲好近火噶嘛。所以其實唔係做到啲實質乜嘢改變嘅，但係起碼做嗰啲嘢啊嘛。 所以我就話激進運動口頭即係理論激進係難嘅呢條路，難去選舉政治裏邊攞到選票，就行動激進係會容易啲嘅，我覺得，因為越係喺社交媒體越發達咧，就係事件同埋行動嗰個影響越大。喺北非好，喺烏克蘭啊、土耳其、巴西等等，你睇到嘅係事件影響個政治，而唔係靠以前嘅。譬如一些傳統政治精英的或者政黨的一些的 platform 啊、政策啊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泛民勾係有原因嘅，因為而家係要以行動嚟去影響個政治，同埋用社會運動嚟影響政治啊嘛，唔係靠你議政嘅能力啊，唔係靠你問政嘅質素啊，或者對公共政策嘅認識啊咁樣，咁好間唔中問你陶謹申一句咁樣，李波點解仲唔翻嚟？如果佢行動自由 ，That's all。以往就係咁啊嘛，林卓廷要等10年機會，然後出一句。 係， 但係而家唔使人哋一場騷亂，3個禮拜已經搞掂啦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真係一個 paradigm shift 時代嘅變遷， 係啊，一個范式轉移嚟嘅。其實真係，即係以往你喺民主黨、公民黨，黎楊岳橋都好耐，上一屆佢係阿湯家驊個團隊排第二定咩噶嘛。另外一個曾國峰都唔見埋添啊！其實已經 做幕後咯， 係啦，佢嘅競選經理曾國峰，即係已經喺台前已經唔見咗添。 係啦， 你諗下曾國峰熬咗好多年嘅咯，由公民黨籌組開波嘅喎，佢唔知做幹事喎，總幹事定咩喎？ 十幾年咯，即係 唔覺咗十幾年，大佬細路都唔知一個定兩個啦。咁所以我就話你諗下，即係對一個素人嚟講，我要今日我要起黨，我要揀，我揀邊條路先？我唔會揀。入泛民嘅喎，真係， 梗係唔會， 係啊！入泛民，你等到林卓廷，我諗甩曬頭髮都未有機會做立法，佢上一手未做， 咪除非你嗰個 佢上一手嗰啲， 即係仲有一扎嗰啲咁樣嘅咩喺度噶嘛，金乃威啊嗰扎喺度噶嘛。 哇，金乃威啊，唔係，除非佢哋泛民革新，其中一樣嘢就係真係積極去自己去搞一啲 event， 同埋你話即係製造 event， 或者係搞一啲運動。 嗱，但因為和李飛亦都係難點講啊，難用到行動去製造政治人物啊嘛。 係、 嗱，你諗簡單日本咁樣，一劑呢個大規模反安保法， 係 係嘛？而家又崛起日本王之風啦。 係啦，嗰、那個仲勁過啲 AV 嗰啲 啊，仲勁過。即係日本而家僆仔唔中意睇 AV 啊， 係啦， 打嗰啲咩波多野結衣都冇人理啊！而家結果就係而家全部湧曬搞學運嘛， 係， 所以學運抬頭，全世界嘅現象嚟嘅呢個係。咁但係如果當學運變咗泛民式嘅小老頭嗰種嘅政客咧，即係黃之鋒，慢慢我覺得啊，就走入咗嗰種情況咧，究竟喺九月選舉嚟講，學民思潮係咪咁有吸引力咧？我覺得唔係，起碼我覺得喺嗱、你諗下雨傘運動之後。我相信啊，上面用了很大心機打散呢個學聯。不過學聯最終打散了之後，冒起的是更激進的本土學 聯。 係，係嘛？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中聯辦意料所不及啊。咁而佢以為啊，借激進派，即係好似文革咁，借激進派沖散你呢班友，然後老毛就可以叫那班紅衛兵上山下鄉，老點佢哋嘅青海西藏。但係老而家唔得噶嘛，香港。第一，香港有資訊自由；第二，香港啲僆仔蠱惑過當年嘅紅衛兵多多聲啦，頂你叫我上山下鄉，你唔好去，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釋放咗呢個 Pandora box 之後咧，難收嘅，我覺得。咁而只會係咩咧？我覺得學民思潮慢慢咧，喺呢個運動裏邊咧，佢冇失咗位置喎。 係啊，泛民化咧有啲。 佢有少少泛民化，我覺得黃之鋒有少少泛民化嘅，係 一個年輕嘅司徒華咁。 有呢個形象真係好唔掂，我覺得其實同埋咩咧？其實今次選舉裏面咧又唔表態又唔成啊咁樣啦。我仲尊重阿黎文樂喎，係嘛？佢話係啊，我係支持楊岳橋， 係仲吹仲辭埋職添， 係嘛？其實我覺得戇居嘅，點你學民思潮又唔係一個政黨組織， 係咯， 辭咩職啫？喂，大佬啊，一個咁樣嘅咁鬆散嘅一個咁嘅社運團體，唔通真係好似布爾什維克咁咩？即係共產黨咁啊！真係又係喪嗰班友又係，即係搞到自己。頂你一個應該有活力嘅年輕人，你點會搞到自己好似支聯會咁嘅啫？係嘛？頂你即係等於自由黨咁樣，佢哋嘅青年部走去支持阿梁天琦嘅革職， 係佢又唔係革職嘅自己辭職，不過係啦，佢話佢後邊嗰班人因為有啲又係六又係七，有好多係支持六添。 咁你咪話自己支持六咯？有乜問題先？你咪陳思文出嚟支持六，冇問題喎。 咁但係佢自己出嚟七啊撐七啊嘛。 因為我唔係一個政黨啊嘛。 因為佢係發言人，咁佢就所以即係因為佢本身 係 發。 咁啊，只要講清楚就係我代表黎文樂自己咯，我唔係代表學民思潮咯。係啊，唔係你可以退發言人，但係你唔需要退出學民思潮嘛。 佢好似係退發言人啫。 佢唔係退出學民思潮咩？ 唔係啩？ 即係我覺得又係奇怪嘅，即係啲細細個咁樣搞組織咧。又是搞到上曬腦變成呢個學聯左膠咁樣搞下搞下 嘅，老油條。 喂，大佬啊，你十幾歲，頂你廿一歲都未到，你已經變成一條老油條，好大鑊個，我覺得真係。 即係而家嗰種好似咧食咗嗰啲雌激素啊，嗰啲咧，真 係唔係啊，嗰啲咩啊，嗰啲老人病咯，係個人好老，個身好細。咁所以我就睇唔好嘅，其實。黎文樂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即係可以將栽培的人，但係咧，仍然在政治主張裏邊咧，我覺得激進派有個優勢咩咧？激進派因為佢哋嗰個嘅成套拳係好簡單，就類似即係截拳道咁樣，即係或者打泰拳咁啊，佢冇太多嗰啲即係國術 咁多花招， 係啦，即係又掛哨插啊咁樣，即係擺得個款嚟都俾人打低咗嗰啲咧。即係泛民有少少，就係嗰啲嘅傳統國 紅拳嗰啲，嗰啲虎牙將嗰啲， 即係黃師傅咁，即係攤大手板，淨係吊馬都吊成個鐘，即係腳都軟噶嘛，真係。但係你如果我覺得本土派就泰拳嚟嘅，一埋位就掃你一腳，然後係咁嚼你，速度快，即係 hit and run 突完就走。咁所以我覺得就難嘅，即係對住一啲 militant 嘅團體。即係你無論喺意識形態啊、政治辯論啊各方面咧，你都要有個思想準備。 係， 如果唔係嘅話咧，喺將來競選論壇裏邊咧都難招架嘅。我覺得，因為佢嗰套拳簡單嘅本土派， 但是那個新陳代謝整個政壇的新陳代謝真的快得很緊要，即眨下眼原來學民仔都有些勾添，現在這樣搞快真的大鑊。 喂大佬，事實上在梁振英當選之後我們覺得度日如年，香港好像過了十年， 是 但是想想當你討論緊反國教，我哋成日好似講緊陳年往事，其實反國教只不過係三 年前啫嘛， 係咯，就係因為呢三年幾發生咗太多事，係乜又催淚彈，就甚至到最後尾開槍， 而家開槍啦， 係啦，我覺得下一步就到呢個咩噶啦，南韓延世大學嗰啲 汽油彈， 莫洛托夫雞尾酒噶啦， 係啦， 係啦，咁所以你諗下嗰個速度幾快， 跟住就即係軍備競賽咯，跟住就橡膠子彈， 係啊，跟住你跟唔上嗰啲就甩啦，脱隊啦，開始， 係啦， 係啊，跟唔上嗰啲脱隊啦，你以為呢個？即系胡志伟嗰代勾咩？黄成志仲勾 系 系嘛？即系佢未阉过已经勾咗，我大佬好痛苦啊！真系呢下真系， 次次都以为追到个车， 系啦，以为到咗啦，哎呀，俾佢扮咗超人得啦，点知又扑喺度，系嘛？即系真正擦身而过嗰个，其实唔系方国山，其实系黄成志，你谂下，即系佢未阉过已经勾咗，即系呢个所谓第三条路都未阉过。系嘛？佢几兄弟，即系呢个啊， 狄志远 啊，汤家华、啊、等等，我谂大家而家都顶你揸住杯酒朗下朗下嗰阵时候，都打上坐拆车啊啲镬真 系， 系嘛？早撇早着啊，真系。 仲有一扎人噶嘛？有啲学者啊，嗰啲都 有啊，陈祖维啊，上咗车咯， 濑嘢嘅啫。 系啊，全部濑晒嘢嘅。大佬，今次选举其实坦白讲啊，今次选举嘅焦点唔应该梁天琦，应该黄成志添啊。系咪嗱？你谂下，谭耀宗又指向佢。谭耀宗就话最衰都系黄成志攞到咁少票，同埋佢自己戒咗周浩鼎啲票，即系话黄成志自己系冇飞嘅，原来而喺部署里边，喺阿谭耀宗嘅部署里边，黄成志应该系攞走阿杨岳桥啲飞噶嘛，系咪？因为你数好易计，其实汤家华7.7，黄成志4.5，上一届 系， 即系佢两个加埋系有12啊，喂，佢12，即系话佢如果今届12，即系佢而家得票应该系三倍。而家17,000票，17,000票乘三，三七廿一，三 六 二三，佢应该有50,000+票。如果黄成志攞50,000+票嘅话，杨岳桥必败。 系 嘛？ 系啊， 佢就系喺杨岳桥身上攞走。我当你喺杨岳桥身上攞啲，即系梁天琦攞啲啊，方国山攞啲啊，系嘛？ 因为个 margin 太细，10,000票啫嘛。 佢个 margin 系10,000票啫嘛，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但系谭耀宗怪罪啊，黄成志话佢攞周浩鼎啲票就唔啱，我觉得黄成志系冇能力攞到周浩鼎啲票。只不过我觉得黄成志亦都系，我觉得啊，佢 sell 自己嗰阵时咧，我估对家有一啲不切实际期望嘅，即系嗰啲即系点讲啊，即系等于吴三桂去 sell 满清咁样，即系我几十万铁骑守住喺呢个山海关，只要我一打开山海关入嚟嘅话，就可以直捣北京。咁多爾衮就信啊嘛，因為佢真係守住山海關啊嘛。我估黃成志 sell 自己嗰陣時候都話自己守住山海關嘅。 但佢真係冇。 只要我動起一支旗嘅話，哇！呢、這個意思一舉，民主黨即刻成個新界東全部變節跟我。但係好可惜，我估啊，就係佢嚟，佢係被逐出黨。 係。 嗱，呢個係好大嘅分別。佢死都唔肯脱離民主黨同阿狄志遠。 係啊係係 係。而係最終被逐出黨。 嗯。 咁而最重要係冇人跟佢。嗱，當日鄭家富啊。陶君能嚟退黨咧，都係一棚人嘅。係，但係今次就係孤家寡人。咁所以我估佢 sell 埋呢次係最後一次啦，即係同阿黃仲琦一樣。黃仲琦就 ham 咗嘅原因就係佢見咗得嗰幾百幾票嘛。 係啊，好少。 係啦， 100+幾票 係啦，但都做到嘢。 係， 因為黃阿馮檢基輸 咗。係啦，係啊， 但係黃成志今次完全做唔到嘢，點解譚耀宗要提黃成志啫？佢都唔係你自己陣營嘅人嚟㗎嘛。是不是先？所以很明显谭耀宗的 Freudian slip 就是告诉大家，其 实黄成志是 自己人来的。是不是？而这个自己人这个即是怎么讲，这个清初三藩之一，是实际上原来是一条废柴来的。是不是？不单止拿不回他和汤家华手上的票， 他连自己的票都保不到。其实自己都保不到。 只是拿回三分一啊，只是拿回三分一啊，而汤家华的票基本上是全部流失了。 匪返晒杨岳桥。 匪返晒杨岳桥。所以汤家华之所以要出来说自己投啊黄成志是有原因 的。 喂大佬，那张单要找的。 是。 得你 deliver 不到嘛。 是。 那你都要解话的。是吗？你要解話嘅喎，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哋係冇辦法唔出嚟講嘢啊！鍾建華佢哋無恥無恥咧，喺度鬧佢哋咧，其實佢又唔係好明白嘅，我覺得。 即係局講啊，冇辦法。 有啲人係冇辦法唔講嘅，有啲。同埋最重要係咩咧？我覺得湯家驊慢慢會屈靈言化。 哦。 你留意下， 系咁就快文啦，系咁就 佢原本冇 非建制系。 我甚至佢话揞住良心呢句嘢，可能都系冇经过深思熟虑所讲。好啦，出咗街之后，哇，学者又嚼，网上又起哄，网台又嚼，网民又嚼，自己支持者都嚼， 好嗨喎！ 系啦，咁啊惨啦，开始咩咧？开始屈永贤化。 嗯， 其实你谂翻屈永贤，其实本来佢两公婆都唔系咁亲呢个梁振英，只系揾食嘅啫，亦都唔亦都唔系真心交。 嗯， 但系正正就因为第一步行咗之后咧，开始嗰啲网民起哄咧嚼咧。越嚼嘅話，發覺咧咩咧？要喺對家取到暖， 係， 即係呢個時候就會有人伸隻手出嚟拍下你膊頭。 係， 其實你做得啱嘅， 你冇做錯到， 你冇做錯到，係啦。我估下而家湯家驊 N 隻手拍住佢啊，係啊，你投黃成志係啱嘅，你冇講錯到。 係 鍾建華呢啲泛民嘅學者呢、這個別有用心嘅啫，咁啊。係，咁所以咧，慢慢就開始咩咧？我估下湯家驊將會越嚟越多攻擊泛民喺九月之前。 嗯。 攻擊泛民的言論， 嗯、 不斷咧將自己變成一個跑台， 嗯， 呢啲我好可悲啊！我成日覺得，即係一個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 係 啊，亦都係香港資深的大狀， 亦都係錯。 其實我覺得佢的墮落其實是更加可惜嘅，比黃成志， 嗯， 黃成志是自己揀行一條咁嘅路，亦都係一條戇居的路， 咁、嗯、但係， 但佢自己本身亦都冇乜嘢成就。所以我覺得就係都即係情有可原，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明明我喺麥當勞打緊工嘅，我而家轉去大快活啫。 大黃成， 但係如果你湯家驊你 Amber 做緊部長嘅，屌你而家去呢個大快活喎、啊！而家係你明明係 Michelin Star 喺你麥翻工噶嘛？ 大黃成志會都會諗你，起碼都喺嗰間做過啊！我哋一路都係 冇啊，擦身而過噶啦，冇啊！仲話做局長啊，大佬。嘥氣啊！大佬，湯家驊嘅痛苦係咩咧？佢慢慢慢慢發覺喺周庸身上取暖，可以開始喺陳靜心身上取暖，就撲街啦！我話俾你，如果一個人墮落到可以喺傅振中送花籃，你會接，即係好似警察咁啊！同埋陳靜心俾 like 你，或者李思嫣向你飛吻，你會冧咧？我覺得就真係大鑊啦！呢、這個我估下湯家驊慢慢嗰條路都係咁啊，其實即係如果余若薇啊等等嗰啲係真係珍惜呢個朋友嘅話咧、嗯，就唔好再惡言相向。如果唔係咧， 拍拍佢膊頭啦， 拍拍佢膊頭，大家算啦咁樣，唔好講咁多嘢啦咁。如果唔係嘅話，佢就會慢慢就會將自己咧入咗去 tunnel vision 嗰度， 嗯， 然後咧就丁蟹化啦，個個都想我死，你班泛民，我當日咁樣為你。大律師公會主席犧牲咁多唔打官司嘅時間，係咪賺少咗咁多錢？你班友今日為咗政治嚟咁樣嚟攻擊我，都係周庸好啲咁啊！好啦，咁開始周庸唔睬你啦，因為你越嚟越臭啦嘛，攻擊泛民得多，到陳靜心嚟啦，咁你就開始係都係陳靜心好，起碼肯同我飲下酒，跟住李思嫣著件校服嚟咯 喎，哇！以為係 收係啦，呢、這個香港正義聯盟請你講嘢咯喎， 係喎、哦， 到你向正義聯盟嘅 talk 你都去嗰陣時候，咁就翻唔到轉。 跟住喺港人港地嗰度出 post， 係、yes, 啦， 唔係係港人港地將你講嘅説話出 post， 係 share 你講嘅嘢，係啦， 係 share 你講嘅嘢，將你打造成為港人港地嘅代言人啊！咁你仲撲街嘅話俾你聽。就算你一句说话明明是对着明报讲都好，网民只是见到港人港地的 logo 在你那个 code 和那张图， 是啦，港地 那里，那就自此以后就玩完了。所以呢， 没的，换另一条跑道再发展。 他有讲的，他说9月他们新，不是他的组织叫什么？ 新思维？ 不是，新思维黄成志。 是啊，另外一旧是， 忘记了， 民主思想。 民主思想， 好像是民主思想， 名字都交过。呢即係佢會話五區都參選啊嘛 嚇，佢有五區。 喂，咁事實上大單嚟啊嘛， 係咁啊係。 你要記住，九月參選好多人唔係為咗贏嘅， 係 為咗參選，即係有少少年青人追女仔嗰種心態， 係係 只求過程不問結果噶嘛， 係 因為嗰張過程裏邊可以收到張大單， 嗯， 係冇得唔去參選嘅，我覺得。咁但係你嘅形象已經係咁啦，你仲去參選，即係話你又係變咗四點盡路噶咯， 係 即係得4% 選票。咁你就一鋪油清袋噶咯？ 咁佢咪咩咯？真系佢可以換條跑道嘅，咪做走去做政協啊嗰啲咁咯。 做律政司一笨， 係啊都得， 到你得4% 嗰陣時，你做律政司， 冇噶啦，你屈永賢化之後就翻唔到轉頭，佢哋唔明。馮偉光聰明嘅原因係咩咧？佢未墮落到咁嘅地步就入咗官場啊嘛。你明唔明？但你好似黃承志啊呢啲咁樣，冇可能噶啦，已經係。 咁又係。 咁你到湯家驊，如果九月揾五條友出嚟選，總得票加埋4%，五區啊。咁你諗下仲使玩嘅？喂，你收緊人哋捐錢俾你，唔係呢個數嘅噃。 咁係， 你一區都100萬咯，我諗競選經費都五區最少500萬啦。咁你成兩倍都1000萬啦，係嘛？自己代幾個咧？咁你1000萬，你諗下，如果你交出嚟係4% 選票，你冇跪地俾你跳咯，以後你點仲咪人捐錢俾你去選啊？ 咁咪第時佢嗰條跑道唔使再問人捐錢嘅啦嘛？ 點啊？掟磚啊？靠！ 唔係咁 掟先啊！有，如果佢點籌旗啊？喂，你政治團體 咪就變咗周融嗰種揾錢方法咯？ 唔係喎，周融難做喎，企街喎要你湯家華得唔得先？ 都要噶啦， 咁系啊！你到時到後就要咁做噶咯喎，要做到咁噶咯喎， 都要噶啦， 即係越做越重口味噶咯，獨立啊、SM 啊、捆綁乜都嚟噶咯， 搞反暴力大遊行啊嗰啲咁樣嘅嘢， 即係你隔離就係李思煙咯，係 啊， 你得唔得？ 仲有向太啊， 喂，如果你得嘅話，我相信1000萬冇問題噶喎，不過係一嘢咯， 係， 即係話當你由寫真女星變成2點進路，而家3點進路，到最後尾 SM。嗰下佢可能會俾咗最多嘅演出費你， 係佢拍咗一套之後就 拍咗一套之後就冇啦，嗰套食一世啊，除非 係， 但係唔得噶嘛， 唔得， 咪咯，所以我就話你諗下啦，由政改失敗開始籌組呢個所謂第三條路線，結果都未退到九月打真軍，係嘛一次補選已經所謂第三條路線徹底咁 即係潰敗啊！ 黃成志仲好笑啊！在宣布敗選那一下就說證明第三條路線很難行， 就是白痴， 即是倒米是吧，跟著就唯有繞回，跟著去到點票的時候，去到中心的時候就繞回，是吧，第一句是堅的，證明這樣對立氣氛也難行，喂，那只是叫人收你皮而已，就是說我這檔生意沒得做的了，你不要給我錢了，是吧，所以我就說又是，也是即係我諗，今次選舉有一個第三大變數咩咧？ 嗯， 就係呢個第三條路線壽終正寢啦。 嗯， 短短幾個月，咁幕後嘅投資者會唔會追數咧？會唔會就係俾人欺騙咧？向消委會投訴咧？ 咁嗰個幕後投資者咁都當初投資都抵佢抵佢蝕嘅。 嗱唔係嘅，幕後投資者好簡單嘅啫。幕後投資者就係當初策動咗佢哋退黨之後咧，就落 cam 即係舐咗噶啦，已經 係 即係已經。即係當點講啊，係當成功爭取嘅咯。 嗯， 咁佢嗰個功勞已經攞咗嘅啦。 嗯， 但係往後佢哋搞成咁咧，我估咧就冇人再理嘅啦。其實通常都係咁嘅，即係一計不成， 係、嗯、 再生一計啊嘛。即係同激進運動一樣嘅嘛。一個團體唔再激嗰陣時候，有新嘅激進團體出現。 係啊， 咁即係我哋有第二條、第三個路線出現。 係喎，即係有另一種。 好亂啊！真係第二條、第三路線出現。 即係點啊？ 即係3×2咪6？ 係咯，六條。 真的很亂啊！ 哇，這個光譜真的 很寬 咁，所以我覺得去到九月選舉咧，大家都不要想那麼多了，我覺得各自邊個去選嘅就算啦，唯有訴諸於呢個選民，真係好似卿姐所講嘅，嗰票揸喺我度，邊個戒到我？ 票揸喺我度，你中意投邊個投邊個？ 係咯，你大家中意投邊個投邊個，亦都唔好講咩大國，亦都唔好講， 都冇講，都唔使雷動啦，雷動嗰個雷唔到啦，一定。 我想雨傘運動之後雷不到的了，其實當然你說、一個這樣的亂局對哪些人有利、當然是有鐵票的團體會有利，因為他們之間是可以調動到鐵票來計到自己 6% 當選，6% 的選票當選，但是我覺得也都存在的變數是什麼呢，就是呢、這種這樣的世代交替呢是會去到一個地步，是直接衝擊到議會激進化、去到一個地步是北京不得不考慮是不是繼續給梁振英連任，我覺得這個也是你問我支持激進運動其中一個考慮、就是說當然你說泛民的議員已經可以做到，其實他都是被形勢擁住過去， 其實這個激進運動其實都是要看看對家有幾有幾寸都玩到，其實你越玩得寸咪越激咯。但如果你肯收翻啲咧，其實呢個激嘅即係嗰個可能性或者嗰個誘因就細咗啲。 嗱，九月嗰場選舉直接牽涉到梁振英能唔能夠連任。 係， 我所知道咧就係而家北京咧基本上傳達落嚟，俾建制派都係大家唔好講住。 睇埋九月選舉先。其實而家梁振英就已經騰騰陣嘅啦，因為咧，其實咧就呢一鋪咧就打咗牌俾梁天琦咧，梁天琦就食出，雖然係三番，唔係爆棚，係嘛？但係我覺得楊岳橋贏咗個位，實際上真正嘅贏家其實梁天琦。咁所以我覺得梁振英就孭咗噶啦呢一鑊。因為如果嗱，即係我成日都話政客好，師傅好，食相不能太曳。呢個旺角騷亂，如果不是梁振英食相太曳，一早衝出嚟定性為暴動， 暴亂係 梁天琦當選的意義亦都冇咁大。如果你話只係一場警民衝突，OK， 六萬幾人投俾梁天琦冇問題，亦都唔會變成一個咁嚴重的問題， 亦都可能會冇咁多票。 Yes， 呢個叫梁振英叫自己捉蟲入屎忽啊！今次個原因係咩咧？就是、因為你定性咗係暴動，而你自己。 你仲要跟住係要 charge 啲債人全部暴動罪， 全部暴動罪 charge 佢哋，然後仲後一次林鄭啊出嚟發動個輿論攻擊佢哋，結果物極必反，直至到差佬破獲上環保倉武器庫，即係將嗰啲環保酵素攞嚟當製毒工具，咁就大家開始覺醒啦，發覺可能屌有冇搞錯啊咁，咁結果就 flip， 我覺得個民情係 flip 嘅，所以見到佢哋絕口不提旺角暴動，你睇下啲官員咧。在過去的一個禮拜有沒有提旺角暴動已經 暴徒都沒有 暴徒兩個字都沒有了已經 今天記者問他怎麼看梁天琦的六萬多票他都沒有再提暴徒了 他就說我很努力解決房屋問題已經九不搭八了 是啊 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擺明就是賴了東西了已經如果他不是速速定性將那個矛盾拉高的話矛盾拉高之後市民就被迫泛民的選民就被迫去選擇如果不是還可以和稀泥等主流媒體轟他一輪先咁結果就因為食相太曳，亦都定性咗暴動之後落唔翻嚟。 係， 而市民係憎你啊嘛，你越係咁講，我就越要對著佢。結果而家就變成咩咧？其實嗰六萬幾票，你而家話，都唔係全部支持呢個暴亂咯，乜嘢死啦！你落唔翻嚟啊！ 係，你都講唔通， 因為你自己已經定咗性啦嘛。係，嗰啲係暴徒啊嘛，嗰、那個係暴動啊嘛，係以參與暴動罪起訴啊嘛。好，而家死啦！而家變成就係咩咧？即係話。因為梁振英，所以香港市民支持暴動。Exactly 就咁解讀啦。所以劉兆佳已經喺度，其實我估啊，呢幾日已經開心到瞓唔著覺啦。其實已經係，包括曾學成都係，我諗都係開心到瞓唔著覺啦。係嘛？田北俊啊嗰啲，我諗私下都開緊立 fit 飲添啊。 咦？咁可能劉天琦嗰六萬幾嘅票，有啲係周浩鼎啲票嚟咯。 催命符嚟㗎，我話俾你聽啦。劉天琦嗰六萬幾票係劉振英嘅催命符嚟㗎，其實。 喂，好啊。 嗱，你諗下，好簡單。曾主席就嗱臨出嚟講啦，北京都收緊風，就唔係淨係譴責暴徒啦， 都會調查嘅， 要調查究竟呢、這個即係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啊，全方位啊，乜乜乜啊咁樣。好啦，跟住就到曾俊華出嚟抽啦，就抽乾曬水啦。咁而家你諗下，梁振英就自己叫床板夾乜乜啦，真係啊，前又唔得，後又唔得，左又唔得，右又唔得。你諗下佢可以點講？定性暴亂又是你是吧明明一場咁嘅警民衝突你就要將佢拉到最高矛盾好啦市民睇穿你懂嘢啦是吧根本就唔buy in而家根本上梁振英去到個地步係無論佢講乜嘢佢都係鄭子成嚟嘅 係啊 一定有陰謀嘅 係 係冇人會buy in嘅冇人會企埋政府嗰邊嘅只會企喺對家嘅啫 同埋你要講仲要講到咁極端嘛最弊係所以啲人點樣 buy 你讓子彈飛一回一個禮拜先出嚟抽水就冇問題即等於新界東選舉之後，唔使咁心急出嚟宣布參選嘅。你等成個本土嘅氣氛喺度醖釀一輪先，大家出嚟射後果成陣出曬嚟先啊嘛。 慶下功啊，成下點啊嗰啲。 結果就唔係啦，結果嘣一聲一 flip。 係喎， 呢個就諗起我當初出嚟翻工喺民主黨工港同盟工作。 係 1991年大選勝利，獲得14個立法會議席，有史以嚟最多。 係， 然後李柱銘話：不如我哋上去同魏奕迅講分享權力，要佢哋委任我哋。按照選舉的得票委任行政局成員，結果一 flip， 即係 你記唔記得1991年個真係大佬灰頭土面，俾人鬧到仆街，即係直情係幾日唔敢見人。 係， 其實就係咁咯，我就 就係呢個食相嘅問題， 就係食相嘅問題咯。你食相太曳咯，係咪人哋授權你去監察政府，唔係叫你問政府攞嘢喎， 入去做啊， 係啦，唔係叫你入去一個不民主嘅行政局嗰度做喎，咁樣咁咪瀨曬嘢咯。咁其實周而復始咁發生，我覺得呢啲，咁所以冇辦法㗎。我覺得即係有梁振英喺度，九月選舉本土派嗰個餅 我覺得是會再大一點，因為在這幾個月裏面以梁振英的性格，他會復出， 一定會搞事， 一定會搞那些示威者，亦都會一定有示威者盤 刑。 所以我覺得呢，跟住落嚟嘅話咧，如果你一個年青嘅投入本土學運嘅人咧，你必然亦都會咧借住幾文鳳喺搜查人哋你 偷聽嘅嘢， 頂你呢個炸彈嚟啊！呢啲咁嘅低能嘢嘅話咧，就要繼續搞啊！嶺南啊呢啲會繼續搞啊！ 你仲有李國章嗰啲幫手繼續， 係仲有何君瑤啊、陳萬奇都未出， 係咯， 係嘛？所以會繼續搞噶嘛，佢哋會 係 咁，所以我覺得就其實形勢上對學民思潮係不利嘅， 係。 因為你行動型的激進派 會容易搶到 limelight， 因為對方繼續搞嘛，即係好似你咁講，係 define by 對方， 冇錯係啊， 用乜嘢方式去回應啊嘛， 係咯。 咁如果佢係用一啲叫做同樣激進嘅方式嚟 挑機 咯，係啊，所以你黃楊岳橋講，就算你夾唔夾身冇用啊，我覺得你入去做兩場大龍鳳先嘅，一定要，即係如果你要響到嘅話， 係咯。 即系唔好讲论述住啦，入去做两场大龙凤先啦。 系啊，即刻搞掂咗网络廿三条先啦，系 啊， 网络廿三条先咯，即刻搞掂。 我估唔系啊，我估下一镬可能真系有肢体冲突嘅，其实。 咁啊要咩？咁啊反咩噶啦？高铁 我应该连下拳先，系咪咧？即系攞两个脚把俾佢踢下先，我应该特别俾记者影到啊。杨岳桥准备入立法会嗰阵时之前，哇！顶夜晚黑喺个健身房里边，顶你同个泰拳师傅喺度，大家喺度打拳把同埋踢脚把咁样。然後不要講嘢出嚟， 係 身水身汗， 冇錯。 咁啊掂喎，我覺得。 喂，下一節翻嚟咯。 好，休息一陣。 下一節翻嚟先，再講。